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今天11月16号，这是一个非常温柔的节日，国际宽容日。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宽容，我觉得已经并不能单单说它是容忍他人的行为，而是特别指承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包容别人的各种文化和理想。我觉得这里的宽容已经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一种态度，也包括对他人的一种态度。所以尽管我们都知道宽容这两个字怎么写，也知道这个词大概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宽容的人吗？你最近一次宽容了什么事，宽容了谁呢？各位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我们聊天室的入口，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好吗？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讽刺，当我不再喜欢别人夸我懂事，什么场合说些什么话更合适，却无恋的事 是否好 你会听到阿四的声音很干净很自然，还有一些少女的纯真在。徐佳莹很深情很细腻，满是女性那种柔和的力量。我觉得他们的这样一段对唱，就像人群当中失散的同伴，依靠很微弱的雷达信号找到了彼此，互相安慰。理想现实，他们的对垒，我觉得真的是每个人生命当中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尽管如此，还是就是以成熟为话题，而聚焦在了年过三十的，怎么讲，这两年有一个词叫做晚熟人群哈。我们经常说三十而立，好像这个年纪一到就认为是安稳的，但是还会有一点点后青春期的感觉。怎么讲，就是你会试图在梦想和现实的博弈当中去维持你内心的那种天平。年少轻狂的时候，或许我们还能够凭借着一腔孤勇，很坚定地站在某条自己认为对的路上。可是当步入了三十这个阶段的时候，很多的选择就会有很多的顾虑接踵而来，而变得困难起来。所以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提醒自己，这个世界上没有标准化的人生。就像毛姆笔下的高更，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到了月亮，对吧？11月16号国际宽容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宽容的话题。你扪心自问，是个宽容的人吗？最近一次你宽容了谁呢？这一首来自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今年，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我刚给就敢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相思离解，离开也很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毁掉了 抱歉和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今后见面是从前的我们，在何才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才没辜负这千年爱过的烈人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毁掉了昨天，我爱过你利落干脆，再见不负遇见。 这首歌名字叫体面，演唱者叫于文文，这是一首特别容易引起我们共鸣的情歌，很委婉，很动听，带着一份洒脱，跟我们说出了失恋者对逝去的爱情感到遗憾心酸，却不得已要洒脱放手的心声。我觉得这首歌里有一句歌词，我相信也是给很多朋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的，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哎，还有一句叫什么，我敢给就敢心碎。我还记得电影当中韩庚在街头大喊我爱你，然后孟云和林佳分别扮演至尊宝和吃芒果的方式和对方告别，两个人在十字路口背道而驰等等一些片段在我脑海当中一一而过。体面是成年人，成年的成熟的人面对分别的处理的方式，也是对现实或者是和自己的和解，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宽容的选择。你呢？你怎么去理解宽容？跟我聊一聊好不好？我们都做好了，听你说。 亲爱的，你现在走在哪儿？我有些悄悄话，想穿过夜色抱你啊。 我也有孤单的香味，相遇有过大厦，眺望着灯火在楼宇开花， 你别害怕，我会陪你说话，一路走回家， 说车站风好大， 说喜欢哪， 说奶奶的手帕藏着给你的糖，说深夜路灯下 你影子像小马， 说远方好远啊， 男儿今天也很勇敢啊。 未来说，随着年龄增长就变得越来越宽容了，原来脾气急看别人做错事就要劈头盖脸说一顿，现在不大这样了，会耐心告诉他怎么做更省事，大不了帮他一起做好。 这里有悄悄话， 来陪你做个梦好吗，冬夜里我们就聊初夏，谁的一通电话让大雨落下，蝉声又喧哗， 你还在吗，只想陪你说话，你难道沙哑， 说车站风好大，说喜欢那个他，说奶奶的手帕藏着 给你的糖，说一个人长大，说一些爱变大，这里整夜有光，如果你也会怕黑的话。 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名字，叫《朋友请听好》，来自何炅、谢娜和四字少年易烊千玺。这是一档综艺节目的同名主题歌。在聊天室里已经有朋友说去年非常喜欢了哈。我觉得这种真实美好的细节都能够引发我们的共鸣，对吗？而且那种关于我们宽容别人之后的回忆，那份温暖会争先恐后的涌入到我们的脑海当中，不妨跟我们来说一说。在今年年终的时候，我发起了让大家给我发来手写信，所以也就着刚才这样一首《朋友请听好》的歌，我也正式的向你发出邀约。2021年所剩余额不多，如果有一天你有想不开的事情，给我发手写信。我没有办法许诺让你笑出来，但是至少在这个城市当中，我会默默地听你说，还会为你送出一份音乐的礼物，还会奉上我的手写信。各位来信可以寄到建卫大街14号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中心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组收，邮编100022。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份等待，就像在今年我收到的七封手写信一样，每一封都是满含着深情，满含着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要抓紧回信了。这首歌我想是在2021年的过程当中和很多朋友留下深刻印象的。如果沉默的话也算宽容吗？算是吧。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填不满的缘是你。为何爱判处终身孤寂，挣不脱，逃不过，眉头解不开的结，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 兄弟说，宽容就像马克吐温说的那句话，紫罗花会把自身的香气留在踩踏在他的人脚上。我觉得宽容更像一种底线之上的自我修养吧。 宽容他人或事物的同时，也在修炼自己。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又独自游到底。年少时过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没在深海里，周而复始，结局还是失去你。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为何爱判处终身， 这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歌《默》，来自那英，是一个执着于等待和相爱的感人的故事，很入味，很走心哈。我很喜欢那英的演唱，就是在那种节奏，在那种断句的切分和拿捏当中，给我们呈现出了一种岁月的年轮。听起来很苍凉，很广袤，但是你也能感受得到其中充满了各种隐忍和东西。这就是一个女人在岁月沉寂后的那种孤单和落寞，把那种灰色的情调给我们演绎出来了，就像电影当中的那种千折百回一样。我们的生活里也是充满了各种错过和遗憾，面对现实的无奈，宽容的放下，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成长，你说呢？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像这首歌很多人听得出来了，就是一种遗憾无奈的情绪，来自陈奕迅。十年，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十年之后我们还是朋友。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 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年轻时的那种热烈懵懂，到中年时爱情各有归处，到如今只是朋友。但我想对彼此的怀念仍然会在心底，因为我们都曾经宽容过时光，十年的时光便是那段感情最好的见证，你说呢？所以不论如何，我们依然要珍惜此时此刻。世界就是童话，你复杂，世界就是迷宫。午后三点，这里简单到只有你、我和音乐。我是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欢迎继续守候。 La pesanteur, toutes les larmes 是一首来自法国歌手米里亚姆亚伯的法语相送，非常好听对吧？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好听的中文名字，如影随形，很励志很温暖的一首歌。我觉得即便在北京寒冷的冬季，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也会觉得温馨不已。是的，今天我们说宽容，哎，你有没有觉得当我们宽容了一个朋友一个人的时候，你的内心也会变得暖暖起来。冬天到了，这首歌熟吗？ 제발 homie 내인연의끈이있는지기다린네가맞는지가슴이먼저왜내려앉는지내마음속깊은곳에네가사는지내안에숨겨왔던진실 나의두눈을감으면 여전히날보고있어자꾸만숨이막혀서아직은멀리에서너를지켜보고싶어내가또왜이러는지처음너를봤을때부터다르게운명의시간엔또더디게갈지내가슴은널향했고내심장은다시또뛰었고꺼져버리던희미한불빛너로변해다시타오르는눈빛마치오래전부터널사랑한것같아뭔가에끌리듯끌려온것 같아나의두눈을감으면떠오르는그눈동자자꾸가슴이시려서잊혀지길바라 冬天到了，又到了看鬼怪的季节。我相信这首歌刚才前奏一出来，很多看过这部剧的朋友就已经扬起了会心的微笑，对吧？这首歌来自朴灿烈和 Punch 演唱的歌曲 Stay With Me， 陪伴在我身边，这是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的首支 OST， 电子吉他和钢琴结合出来的音乐，再加上演唱者那种低沉的嗓音，交织出了一种很孤寂的气氛。男主和女主就是在这样的冬季相遇，开始了他们浪漫的爱情故事。你此刻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这样普普通通的灵魂，不期望轰轰烈烈的一生，有个人为你留一盏灯，直到清晨。有人喜欢东京，有人喜欢巴黎，可我还是喜欢 小城暖暖气息，不会害怕未知，不用计较过去，阴晴雨雪天气都有幸福意义。 是一首很温馨很治愈的歌，小城小爱，来自刘梦雨。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灵魂，不期望轰轰烈烈的一生，只愿有个人为我留一盏灯直到清晨。是不是在很多时候你也想过这样的时光，这样的一种念想也是非常好的，对吗？生活好像的确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再普通不过，但是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幸福依然值得珍惜。宽容生活，宽容自己，勿以善小而不为。在今年我们的节目有一个行动，就是要在每一期节目当中通过大家进到聊天室里听听 FM 对我们节目的奖励，我把它都拿出来，我想要和大家一起携手为山区的一所小学组建一支打击乐队。我们这个想法因为疫情一拖再拖，现在看来只好再次往后延。但就像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只要我们这个心念在，我们就一定会有实现的一天。今天11月16号国际宽容日，我们也来和大家征集了一下各位的态度。在聊天室里，如果你进来就会发现，我问了问大家，你是一个宽容的人吗？是不是不好说。截止到15点43分，目前聊天室里的投票状况是这样的，稍等啊，网络又开始不给力起来，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直播室里的这个网络有一点比较慢。好，出来了，在自己觉得是个宽容的人吗这个选项上面，有70%的人选择的是，有20%的人选择的是不好说， 明确表示自己不是宽容的朋友10%。看来每个人对自己都很了解哈。燕林说，宽容是一种美德，大多数时候呢很宽容，不过也有底线，宽容心不能泛滥，有的人会变本加厉，得寸进尺。 Mario 说，宽容因人而异吧，每个人的性格特点决定了是否要宽容。小闪 Barry 说，宽以待人，彼此尊重，求同存异。东一刻他就是那10%里的，不好说。他说要看什么事儿了，只要不触犯到底线和原则，基本都选择宽容，毕竟宽容到头来是和自己的和解，对吧？ 你在哪里啊？ 接下来这首歌是在现场的一首，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是谁呢？你能听得出来？ 现在在弄头， 歌名《我要你好好的》。 弄完头发就要去吃水煮鱼。 平凡的日子里，我们是谁？ 周迅。 又扮演生活中那一类的角色？ 汤唯。 各自的故事里，各自精彩。 为了你， 相聚时候一起。互相去在复习我最最亲爱的，你好吗，亲爱的， 各自放心的， 放心的 努力过 着，就算碰面的这一刻还有好多想说的话，我喜欢你好好的。 我要你好好的， 我想要你们跟我一起唱好好的，好不好？ 跟我一起唱来， 好好的， 好好的。这首 有现场的版本，我很喜欢很喜欢，很随意哈，但是你会觉得把那种随意自然那种尽兴的一面都给大家捕捉到了，我们听到了很热闹很欢快的一面。而也是从这首歌，我也对于我们年终温暖的大合唱有了启发。我们在最终的录制当中也要有这种感觉，好不好？到最后大家可以此起彼伏的在说着对于节目祝福的话，我和我的节目，我和我的祖国怎样怎样，我要你好好的，我要你年终怎样，可以想一想哈，各种台词各位可以现在打个小草稿。也谢谢大东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已经和大家很尽兴的很完整的说出来了如何参与的方式。年终的温暖大合唱，大家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找到 V 字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六个字私信给我，一定要记得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点击进入主页之后呢，左下角会有一个私信，点进去聊天对话框里就留下报名大合唱，你叫什么，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我会回复你的，如果我有收到的话。哎呀，我还沉浸在刚才的这个非常随意的，也不讲究什么环境，也不讲究什么声效的合唱里面，是不是很开心，对吧？今天我们说宽容，我记得向着阳光在聊天室里说，要把别人对我们的好都要刻在石头上，时刻铭记起来，要把别人对我们的坏刻在沙滩上，随着长涨潮而立即忘却，特别好。刻在石头上还有刻在沙滩上，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生活当中那么多的事情，我们要学会忘记，要学会宽容，时刻给生活一个大大的微笑，好吗？宽容别人就是宽容自己。我是刘慧，明天还会遇见你吗？ 那年小巷寂寞芬芳，日夜神往，炙热的回响，是嚣张，随风无尽快乐的走廊，就在那年霜降，心愿如常，光芒绽放，却各奔一方。 你的力量跨海越洋，遥远却依旧在我心上， 看着你闪闪烁烁划着光， 望着你风里云里山川大海的飞翔，那辉煌的时刻一直温热着我，别过风暴也为你忐忑。 我想说我的孤独失落无助困惑暗自忧伤， 但还要哭着笑着活着自己学会坚强， 想起那首歌， 我知道你也怀念着微笑的你和我。 这首歌叫那首歌，很有意思吧，来自刘欣和 DL 组合。希望你难过的时候会想起我们这个节目，会想起我们曾经共同唱过的那首歌。这些日子在家好好练啊，王菲版的我和我的祖国，明天见各位。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北广告。